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但没有什么好不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呀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对对我，对我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我不要比赛叫败绝，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答。 我是这里的女皇，满天飞霜像心里的风暴一样，只有天知道我受过的伤。不让别人进来看见，做我自己就像我的从前，躲在现实梦境之间，不被发现。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车在江湖开，哪能不刮蹭？ 用乐车帮 APP 4S 店钣金喷漆低至68折，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维修保养在线预定，任你选。 厉害了，我的乐车帮！ 千万车主的选择，乐车帮 APP。 想要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 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寻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就 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我从未拥有过你。

对你还能怎么说，能怎么做，做什么也都不够，插在口袋中是没有人来握住的手。我的表情并不多，心也不痛，我只不过是不懂世界在热闹什么。我在你看不到的天空看着灿烂的烟火，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许下你听不到的承诺，流星怎么不坠落，在倒数声中我剩下什么，没有谁甘心对回忆爱不释手，但我无力对抗着整个世界的寂寞。说能怎么做，做什么也都不够，插在口袋中是没有人来握住的手。我的表情并不多，心也不痛，我只不过是不懂世界在热闹什么。我在你看不到的天空看着灿烂的烟火，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许下你听不到的承诺，流星怎么不坠落，在倒数声中我剩下什么，没有谁甘心对回忆爱不释手，但我无力对抗着整个世界。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却妈妈在意你的笑。 唱反调，谁却那么在意你的想法，扭扭捏捏的我能不能就这样互相依靠、哦、只喜欢跟你哭闹，只喜欢默契更好，感觉爱情闯进暖暖的心跳，难我时候还有你哄我骗我逗我，才知道老我的道细细暖暖才不会单调，只喜欢给你烦恼，只喜欢这种味道，原来爱情闯进门无法预料，绕了一圈才知道原本更大才老，我们都逃不掉，只好大声给你念叨，只喜欢这种味道，原来爱情闯进门

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戒不掉对你的依靠，失去重心该怎么好？每个表情都能治疗相思的煎熬。戒不掉你对我的好，像被关在想念的牢，只是寂寞缠绕着我，把我弄无可逃，就是戒不掉对你的依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嗨，又到周一了，今天早上的上班之路还好吗？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刚看到最近有一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就显示说40岁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是23.1%，而在2012年呢，这个比例只有18.6%。以前啊，经常听所谓的这个网瘾少年、网瘾少女，而如今又新添了网瘾大爷和网瘾大妈。对于网民群体的老龄化，不知道你怎么看呢？那不知道你父母亲有没有网瘾哈？如果说你觉得爸妈有网瘾，都体现在哪些地方呢？也欢迎你和雨阳一起来聊聊。新浪微博搜索主播雨阳，或者在微信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搜索经典969，找到我们。 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的胸膛。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交通运输部就共享单车发展展开为期两周的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中提到，今后共享单车将实现用户实名制注册使用，鼓励运营企业免押金提供服务。近日，国内部分航空公司下发通知，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有效身份证件过期以及持港澳通行证或往来台湾通行证将不再予以放行。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复查验收了2012到2015年执法检查之后责令整改的49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安徽采石、贵州红枫树、黄果树、甘肃崆峒山等7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验收不予通过。日前，深圳地区开行了首趟中欧班列，该中欧班列从深圳沿台港始发，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中到白俄罗斯明斯克，运行13天。 目光灿烂了晚霞。

大娱乐家。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呵声也不怕，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旧铁丝底里买以眼泪流沙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旧时似你存在吗，加重注打听日也艳形，话我知现在存在吗，啊，现时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新华网发表，最近有网友爆料称，山东某个高校向即将毕业的学生强制收取10块钱，收费的名义呢叫做爱校费，每一位毕业生呢必须交。这事儿一出啊，引发了大学生的热议。有学生表示心里觉得不公平，捐钱还有强制的。有人认为爱校的表现不应该强制，不过也有网友力挺学校。至于为了10块钱和母校弄成这样吗？认为母校教育学生多年，应当得到学生的回馈和感谢。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小楼一统说，网界有勒索病毒，山东有勒索高校。天空说，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也必须交几十块，不过我们是一个班买一棵树种在学校，还有挂牌哪一级哪一班的树，现在的树已经长得很茂盛了，感觉挺有意义的。强行收所谓的爱校费不妥，出于对母校的感情自愿赠，这是一份情谊。继续刷新微博。Vista 看天下发表，浙大附中本学期啊开设了针对高一高二的咏春拳选修课，一下子就引来了上百名的学生报名，包括不少少女少侠哈。那授课的老师呢是叶问的第三代弟子江寒龙。老师说，咏春拳讲究的是刚柔并济，借力打力，以退为进，这更是一种为人处事的哲学，也恰恰是现代人所需要的。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Smiley 说，大学散打搏击社团不会来挑战吗？ 啊哦。 有葛三鱼说，我想学哈，可惜早毕业了一年。先不管咏春拳能不能打，重点是让这帮孩子能够有兴趣，每天从电脑前走出来练个把小时的拳，锻炼锻炼身体也挺不错的。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这个时候我真的要借用大家的手来 come on， 全场上面的朋友，后面的朋友，看来大声一点 come on， that's right。Bam, you guys ready? Let's do it! 你 你都害羞到不敢抬头，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当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止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早就放你走。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打开爱，你是一直一直不会了解。我明白，我明白，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再为你。那个貌美又吵的环境，小镇的姑娘到了大城市，你一定听过这故事。对你寂寞的时刻我陪伴你，对你我的安慰和顾虑，自己矛盾的私心让我没理由找，只好你快点走。也、yeah, 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这个爱，是一直一直不会了解。我明白，我明白，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或许你会有一些怀疑，可是我已不在。Yeah, yeah, yeah。着自己的悲剧演完，透过玻璃窗看着你的泪满面，那车都依然吹着烟。听说现在的你成了大精灵，一切都好比闪亮的星星，我只是希望这所有能够让你欢喜，我才能放心走。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舍不得这个爱，你是一直一直不会了解。我明白，我明白，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在，我不在。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在，我不在。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可是我已不在。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五六八八四个九，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五六八八四个九。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五六八八四个九，摩尔龙。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不购物，不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告别从没有间断几次互伤一遍一遍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记得《平凡的世界》中有一句话，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二流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去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一个人活着，总不免被大小的琐事包围，然而更长久陪伴你的只有落寞和空虚。这种时候更需要静心静欲，世事纷扰，不妨多关注自己的内心。人生苦短，如果总活在鸡毛蒜皮里，未免太可惜喽。 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犹如在醉。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

老公，天气这么好，出去转转吧。 行啊，去哪儿好呢？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特别炫，还特别有文艺气息。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第三届山野菜采摘节欢乐来袭，蕨菜、曲麻菜、金针、山芹菜、山韭花、哈拉海等21种山野菜等你来采摘，还有阿斯哈图石林的惊心动魄，达里诺尔湖畔的碧海银滩，沙地云山的苍翠挺拔，乌兰布统大草原的多姿多彩。这个夏天，让我们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来一场美丽而神秘的原生态之旅吧。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969音乐留声机，宇阳陪你听经典。 慢慢的，遥远的乡愁，我曾深深爱过的白雪般的你，在那座城市谁的记忆淡淡想起，不管过去 别离，愿为战胜与光阴的竞赛，每把声音定会嘱咐，要走出走回来，只是回头便知时代早不存在，临别的激动和悲哀，却可印证着爱。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嗨，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宇阳。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在早起的时候啊，就着早餐喝上一杯牛奶，想要补补钙。但你知道吗？补钙的同时呢，还要禁喝这么几种饮品哦，比方说浓茶、酒、咖啡和碳酸饮料，以及吃的太咸、太多肉等等。如果说戒掉了这些的话呢，你的钙才能够真正的吸收，每天的生活才会变得更加健康哦。 天朦胧胧，像是那座宫殿。 FM 9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保监会明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对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重大工程。日前，证监会指出，雅百特涉嫌2015到2016年9月累计虚增营业收入5.8亿元，虚增利润近2.6亿元，拟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近日，北京市交通局透露，本周全市交通呈现节前特点，交通压力大。在5月27号，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预计部分道路将会出现短时间拥堵。近日，北京市2017公务员考试调剂开始报名，共16个区、26个市级机关和5个垂直管理机构提供1937个招考职位。根据介绍，2017年北京公务员考试已经进入了公示和备案阶段，经过面试、体检和考察，有部分职位出现了空缺，另外有部分招录机关由于机构调整，空出了一些编制，需要面向社会公开调剂补充录用公务员。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申请，就找顶呱呱。 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成功，再享3年免费监管。 注册商标一对一服务，低价无风险才是真理。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400005-5002，记住400005-5002，上小顶网。

远方无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悄悄花落在你脸庞，像你红色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流浪在夜空，流浪使我不再寂寞。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在我被吹干以前。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流浪夜空，流浪使我不再寂寞。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所有你的心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所有你的心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不要再和他见面。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生活在钢筋水泥城市中的人都会得一种叫百无聊赖的病，而草原似乎就是药，来到草原便可以恢复活力，心旷神怡。被称为草原极品的呼伦贝尔草原则更是万事万灵，置身草原中央，都市的嘈杂，生活的忧虑都将被它的广阔所稀释。青蓝天空下的云卷云舒，悠悠地咀嚼多汁野草的绵羊，赤马背上驰骋的黝黑少年，草原的一幕幕美得如梦似幻。夏季的草原，冬日的寒气已缓缓退去，春风的吹拂下，萋萋芳草已经染上的绿意，天空也还是不染一丝尘埃的明净。等到夏天的清风轻轻拂过，山花遍野色彩斑斓，顷刻之间就被青草和野花的迷人芬香包裹起来。不似南方的闷热，夏天的呼伦贝尔就像是一块天空织就的绿色巨毯，辽阔无边又翠绿养眼。在这里，你可以在草原上撒欢奔跑起舞，没有一丝污染的草原是拯救城市生活的良药。在这里，你可以体验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自由而又充满生活的气息。在这里，你可以在草原上骑马奔腾，走一遍逐渐消失的游牧之路，同样还可以参加最蒙古的篝火晚会，在火堆旁唱歌喝酒，度过人生难忘的夜晚。同样在这里，你还可以露宿街头，没有鸣笛声，没有尾气，只有浩瀚的星空。你可以选择海拉尔、莫日格勒、西卡、巴卡、恩河、赤尾、莫尔道嘎、根河、满洲里和海拉尔的路线，一路上将莫日格勒河水九曲十八弯尽收眼底，一路花海相伴，全程卡线。你可以漫步恩河的田间小路上，感受慢生活的生活气息，也可以感受自清朝便设立的防御卡伦，18座卡伦，18座哨所，风光无限，流连忘返。一路前行，你会抵达十大魅力名镇世维镇，大兴安岭的山林美景，壮观的湿地风光，一定会让你着迷。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的莫尔道嘎，也如仙境一般等待着你的到来。而满洲里不仅有蒙古族的民俗风情，也有碧波荡漾的呼伦湖，巍峨耸立的国门和世界上最大的套娃。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便能收获呼伦贝尔最精华的美。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只有你能带给我欢笑，只有你能带给我哀伤，只有你能唱出我心中，给我希望。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年轻是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资本和优势，而不应该成为一事无成固步自封的理由和托词。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青春的岁月，因为我们除了青春，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失去哦。 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所有的鲜花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他们爱的孩子身上呀。心爱的孩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